地的最大雇主必须在抗击疫情中以身作则，强调接种疫苗是结束大流行和让经济在安全环境下持续重开的最好方法。至于因为健康理由无法接种疫苗的人，当局会要求他们进行检测。除了公务员，联邦监管部门属下的工作人员，例如铁路工人，亦要在限期前接种疫苗。乘搭飞机、邮轮和跨省火车出行的乘客亦必须接种疫苗。交通部长说，措施目的是恢复公众对出游的信心。日本九州受暴雨影响，气象厅在广岛、佐贺、长崎、福冈县发布大雨特别警报。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九州部分地区的三日降雨量已经超过往年八月的三倍，并引发河道泛滥、山泥倾泻等灾害情况。读卖新闻报道，当局在福冈、佐贺和长崎发布最高级别警戒，呼吁大约127万民众远离山坡，并前往较为安全的地方暂避。气象厅预料九州至日本东北大范围地区未来一星期仍然会受大雨天气影响，呼吁民众持续戒备。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四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几单的意外事故。咁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咧，早前近基堤道的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彩怡花园，亦都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咧，车龙排到上龙翔苑。而家联合道同埋江和老街去窝打老道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噶。就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有意外，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彩怡花园，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的龙尾去到龙翔苑。另外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的快线有多车相撞的意外，现在龙尾在新田围村，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世界花园快线有意外，龙尾新田围村。另外在港岛司徒拔道上行近兆辉台因为有意外，现在这一段司徒拔道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挤塞的车龙分别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和纪元，在司徒拔道近兆辉台有意外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龙尾分别去到皇后大道东和纪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北角跑马地方向都是车多，车龙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另外东隧九龙出口近油麗村快线因为工程封闭，龙尾在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城市花园。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公主道桥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油麻地北交汇处的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九巴的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近美林村。另外有单意外就在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美松苑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美林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唐人新村交汇处。之后同大家讲一个渡轮的消息，就是受到海面风浪影响，翠华船务今日下午两点即是刚刚开出，同埋嚟紧四点由蒲台岛开出的班次是将会取消，靠泊赤柱卜公码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真係發好多夢啊！我經常強調自己其中一個沉迷火影忍者嘅情況，就係嗰陣時一個禮拜入邊睇曬七八話嘅火影忍者啦，即係第一次睇， 真係好誇張 啊！係發夢見到自己出螺旋丸啊，擊退大蛇丸嘅故事，我分享過好多次啊！话说自己早两日啦，咁啊上网睇一啲，即系我之前咪推介过啊，可以喺 YouTube 嗰度睇一啲人去分析动漫角色啊，或者佢嘅生平啊嘛，系啊，咁啊早排就翻煲奈良鹿丸嘅生平同埋手谷啦，即系我好中意呢对嘅情侣或者夫妻咁样，因为我系奈良鹿丸啊嘛，系咪先？好啦。IQ 200嘅天才军师， 成日问啲嘉宾，一有睇动漫，你觉得我似边个啊？ 似唔似奈良鹿丸呢OK， 好啦，跟住就睇完之后嗰晚。又发火影忍者嘅梦啦！我发梦今次真系做咗奈良鹿丸。 O K， 即系咁个视觉系 我系第一身视觉嚟嘅， okay. 即系我唔系睇到自己， 是 但喺梦入边，我觉得自己系奈良鹿丸。 系 咁咧，就即系如果大家有睇呢个火影嘅话咧，咁其实有一段咧就系佢哋要救翻佐助，即系虽然佐助系自己选择去揾大蛇丸啦，但系佢都有幕系。同阿鳴人啊、陸遠啊、丁次嗰班人咪要去救翻在座嗰段嘅， 系 exactly 嗰段， 哦， 系啦，所以我系要去打败大蛇丸，然后救翻在座嘅，喺个梦入边 ，OK， 好啦，喺梦入边就发生啲咁嘅嘢啦，咁啊，点解我话知道自己系奈良陸遠呢？因为我有出嗰啲忍术咧，就系、是、用影子啊 绑住人哋嗰、那个， 系啦，我有出过，但唯一一个同漫画唔同嘅地方系咩呢？我喺间百货公司入边， 吓， 住屋企楼下个百货公司。 但你嘅衣着嗰啲全部都跟足晒， 人我睇唔到自己噶嘛。 系啊，但你侧边嗰啲 系啊，系全部都系啊。跟住之后系喺一个百货公司入边，然后喺度捕捉大蛇丸。即系当然人生又系发咗好多好古怪嘅梦啦。早两日有个间谍梦系唔知有一。对嘅夫妇要杀死自己嘅仔女，因为俾鬼上身，然后唔知点样，我就要拯救嗰班人都有啦。OK， 都发生好多好离奇。好啦，今日重点嚟啦，即系呢个大家试一笑。话晒而家可唔可以偷三五成群嗰啲恐怖音乐啊？ 系咪先？三五成群，我唔知佢而家个 place。我用翻 Give me five， 系啊 ，Give me five。 好，你讲先。 系啦，咁啊，话说而家正值鬼月啊嘛， 系 即系农历七月鬼门关大开。 Yeah. 都发咗一啲几恐怖嘅灵异梦嘅，而呢个发梦嘅时候 ，sorry， 其实唔系七月嘅，七月之前已经发咗啦。咁话说有一日咧，小弟 西历七月 系 西历七月发咗个灵异嘅梦 啊，唔系好似八月第一个礼拜啊， 系 OK， 有个礼拜三定礼拜四，咁啊跟住之后我记得。哦，系啦，八月八号、八月七号、八月六、八月五号晚，咁啊，话说嗰晚咧喺公司 O T 啦，即系因为有啲剧本要交咁样，系忽然之间好眼瞓，好眼瞓，成个公司得翻我一个嘅啫。 哇！ 咁跟住之后我就公司嗰度有张 sofa 嘅，咁跟住之后我就摊咗喺嗰度瞓啦。咁啊攰，谂住瞌一瞌啊，瞓醒做嘢，继续唞半个钟，校咗闹钟噶啦。佢发咗第一。啊，个梦咧，咁啊醒，系咁啊喺个梦入边啦，哦醒咯，做嘢咯， 就系 office 里边嘅， 系啦 ，exactly 喺翻嗰个 sofa 嗰个 office， 唯一有啲唔同咧就系、是，咦，点解我行出去，即系打开平时可能打开监制个房门，诶，今次打开监制房门，竟然系一个空地啊，然后监制嗰度同我呼吸倾剧情， 系， 我觉得有啲古怪、啊，跟住之后再有啲古怪怪嘅人行过咁。咁就醒咗啦，即唔係我控制醒㗎，即係我仲唔知自己發緊夢㗎，總之就哦醒咗，哦原來發夢喎，跟住就有同事叫我，喂醒啦做嘢啦，哦做嘢咯，咁嗰班同事咧，亦都真係日頭會見到嘅嗰班同事嚟嘅，跟住之後做下嘢嘅時候，我見到阿 O 嚟咗，咦四眼仔點解你喺度嘅？我係啊嚟 casting 啊 ，cast 咩啊？哦 cast ABC 嗰套戲，嗰刻拍緊㗎咯，跟住又逢又醒咗。跟住今次醒咧，我係嗱，今次醒咧，我係望住天花板 ，exactly 喺嗰張 sofa 望住天花板，就係我老闆行過拍醒我嘅。佢同我講咩？佢話：喂，你攰，瞌一陣啦。我哋走先。你記得熄燈、熄冷氣。咁呢啲好正常啦， 正常嘢啦，都係。 跟住阿老闆娘都，哦，我哋走先啦。你瞌多陣好啦，咁樣。咁咪醒咗，醒咗，哦，醒咯。 嗯。 跟住又瞓翻，喺夢入邊 再瞓 翻。 哇！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我諗如是者可能反覆醒瞓醒瞓， 但应该全部都系梦入边嘅。系醒瞓醒瞓嘅时候咧，有一下突然全身喐唔到。系啦，全身喐唔到啦。咁跟住之后就我 feel 到系有嘢扎住咗我。咁我嗰下惊啦，因为我早过诶六月份嘅时候都试过一次喺电台嗰度就系有一次又系咁样俾俾嘢扎住咗。咁跟住就扎住咗喐唔到啦。好想喐，想嗌嗌唔到，咁我直情连眼都擘唔大啊！咁擘唔大嘅时候咧，我 feel 到有人系捉住我啲手手脚脚，系几个人咁样捉住我啲手手脚脚啦。跟住有一个系喺额头由眉心扫去你嘅发线嗰位咯。我 feel 到有个手指，系啊，发梦你冇可能有触感嘅，但我嗰下真系 feel 到嗰下，咁我真系惊嘅。咁我想擘大眼擘唔大，我系见到啲咩嘅画面？系你擘大眼，合埋眼、，suppose 系一片黑噶嘛，我系一片白， 嗯， 然后咧。就好似鋼鏈咁樣，愛德華咪入咗真理之門，不斷有啲嘢縫縫縫閃入佢個腦嘅。我就係不斷有好多人係咁撞，即人嘅，好似影畫戲咁樣啊！即嗰啲菲林相機縫縫縫，不斷有好多人，而嗰啲人係一啲好古又好舊嘅古希臘哲學家樣，即嗰啲樣，去到一啲中世紀嘅外國人樣 keep 住都有啦。但啲人個樣係會 keep 住變成撒旦個樣咯，即嗰個最經典個羊頭撒旦樣不斷閃。我嗰下。系喐唔到，然后惊啦。咁跟住之后，我有一刻喺梦入边，我有一刻觉得，其实我系咪有 E.T. 人嚟袭击我咧？俾呢啲 projector 嘅即投影投射器，或者俾我睇啲画面咧？系啦，定系其实我系忽然有啲圣灵感召咧？咁系咪要转宗教信仰咧？即个脑系谂紧呢啲嘢嘛？跟住之后喐得翻啦，唔系我喐得翻啦，我系听到有个人，有个女仔。行过嚟捉住我只手，喂醒啦！我系 feel 到佢熬我只手嘅，醒啦！嗰只手系好暖， 系 唔系好暖啊？好软熟啊！跟住就醒咗啦，即 真醒啦！呢个系 原来都系假醒，跟住之后，跟住之后咧，嗰五分钟咧，我系缝，即你当好似睇PowerPoint 或者汇报咁样，就系不断飞飞飞嗰种感觉啦，飞飞飞，即每发一下梦就系闪醒闪醒。我谂我五分钟入边系醒咗，差唔多。嗱，我梦境嘅五分钟系啦，即系我感觉时间可能两三分钟，我起码醒咗六至七次咯。 好夸张喎！你啲 我系冇，我系睇唔到所有嘢，即睇到即擘大哦天花板，跟住就醒，擘大天花板醒， 不断 loop 咯喺嗰度。 而所有啱啱讲嘅所有梦，即我就连俾鬼扎，我系咪都系喺梦入边咧？我都唔知道。而最得意嘅地方系，我所有梦除咗我第一下出去同个监制呼吸之外咧。即系出去透下气之外，我全部都系摊喺嗰张 sofa 都发生咯。 咁你到你真系 醒，真系醒嗰下，我咪即刻望一望四周，静咗。跟住之后拎个电话出嚟 ，send 个 message 俾人，系啦，佢应我啦。 系， 跟住就有人打嚟，有人打电话嚟，你冇嘢啊嘛 ？OK， 呢个系醒噶啦， 你应该学。你安立到袋翻个陀螺， 袋翻个陀螺 呢个时候拎出， 但 sorry， 我嗰只系爆旋陀螺， 好耐冇喺直播室呢度咧，即系讲灵异嘢啦。 你有 feel 啊？ 一路听嘅时候咧，我个头可以赤赤痛，你见我冇乜点出声。 但我真系唔知个俾鬼扎系喺梦入边俾鬼扎，定系真系俾鬼扎咯？ 不得而知，信则有，不信则无。 就别当我骄傲，华丽的拥抱未必衬我，亦不寄望谁被讨好。自问未算识做，人若这么易做，又怎会信不够好，我才会更好。星先犯下终生也犯过的错，难道怕别人什么？他能奈我何？自己伤势自我意，自卑一下绝对可以，那需所有人中意，接受比赞你更奢侈痛苦。谁没有被世间怀疑，被生活劫持，软弱过更坚持，天使爱任我知。 当相似，妄想所有人中意，我亦当换我欠种子痛苦，吸眼泪去安置。 听我有啊，连思雅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别放弃治疗》。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算命波胜 与师傅一， 师傅一，师傅一，我同我女朋友咧拍咗八年拖啦，你可唔可以帮我算下，我哋今年系咪会结婚啊？ 我算到四隻字。合久必分，李克勤首歌。 唔系嘛，吓得我。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算命波胜 与师傅一。 师傅一，师傅一，疫情维持咗一段时间啦，我好担心我嘅健康运啊，可唔可以算下我今年有冇事？同埋如果有事嘅话咧，可以点做啊？ 我算到啦，要化解好简单，去睇医生。 唔系嘛，使你讲啊？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算命波胜 与师傅一， 师傅一，师傅一啦，我下星期就见波啦，我做咗咁多年第一次见啲大老板咧，好紧张惊啊！你可唔可以帮我算下，我今年系咪真系会升职啊？ 我算到啦，你放心啦，你冇机会啊！ 唔系嘛，算到都唔使咁直接啊嘛！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算命波胜 与师傅一。 师傅一，师傅一，我今年咧升大学啊，有几间学校话收我，仲有好多科可以揀添，你可唔可以帮我算下我条命咧啱读咩科啊？ 我算到啦，你应该要读屎片。 唔系嘛，今日真系读嗰啲咩婴儿管理嘅科啊？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算命波胜 与师傅一， 师傅一，师傅一，这个咧系我嘅时辰八字啊，你可唔可以帮我算下，我今年下半年会系吉定系凶啊？ 算到啦，你下半年系会吉，穿裤浪，小心啲尖嘅嘢。 唔系嘛，咁 old school 嘅 get 你都搞？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算命波胜 与师傅一。 师傅一，师傅一，我睇咗你咁多年咧，你话我31岁会发达啊嘛，我今年31岁啦，你可唔可以帮我算下，咪真系会发达啊？ 我算到啦，放心，你今年真系会发达，不过出年会死。 唔系嘛，咁 sad。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包括一名从美国抵港的外佣。据了解，他的病毒量较高，有高度传染性。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公布一宗怀疑带 L452R 变异病毒株的输入初步确诊个案，涉及一名38岁女外佣，住在赤柱村道一间独立屋。他四月在本港完成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完成7日检疫之后，在社区被发现受感染。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呢宗个案反映七日检疫并唔足够，应该将从中风险地区抵港，而又完成接种两剂疫苗同埋有抗体嘅抵港人士，检疫期延长至14日，并加以七日自我监察。他又说，过去两星期本港录得超过10宗从美国输入的个案，政府亦都应该考虑从将美国由现在的中风险组别调升至高风险。土瓜湾街市有鱼档出售的进口鱼和包装验出对新冠病毒呈阳性，样本是由印尼进口的冰鲜鲳鱼和批鱼，曾经卖到香港仔和长沙湾鱼类批发市场，再分销到5个零售商，列入强制检测名单。其中一个鱼档位于北河街街市的振辉鲜鱼，鱼档由两个的档户分租营运，卖淡水鱼的鱼档今日继续营业。到北河街街市买餸的郭小姐话，觉得担心会减少买冰鲜鱼，并做足个人卫生，回家会即刻洗手，并会用消毒喷剂清洁包装。亦都有市民话唔担心，认为事件未至于好严重，会将食物清洁好，并且系煮熟一啲。台湾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其中3宗系本土病例，另外新增2名患者死亡。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引渡案在加拿大续审。孟晚舟的代表律师在当地星期五的聆讯上指出，控方的指控存在致命瑕疵，理由是没有证据显示孟晚舟欺诈汇丰银行，对汇丰亦都没有造成实际经济损失。美联社报道，控方表示孟晚舟在与汇丰高层会面的时候，未有如实披露华为同一间与伊朗有业务往来公司的关系，令汇丰面临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风险。孟晚舟的代表律师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孟晚舟令汇丰面临被制裁，甚至是刑事或者民事责任风险。报道说，加拿大司法部门最快要在今年年底才可以就孟晚舟引渡案作出裁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天气间中有骤雨，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世界花园快线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而家车龙排到过咗水泉路村。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嘅快线有意外，龙尾过咗水泉路村。咁另外喺港岛咧，司徒拔道上行近兆辉台，因为有意外，而家呢一段司徒拔道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而在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美松苑慢线的意外都是处理紧，交通暂时未有影响，但经过的朋友都请你小心。至于较早前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提道的意外就已经清场，车龙一带消散，现在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希福道。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北角跑马地方向都是车多，车龙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 西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另外较早前咧，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由丽村快线嘅工程已经完成，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嘅车龙就排到乐翠坪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喺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希尔顿中心一段咧，交通系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车多。咁最后再提提大家渡轮嘅消息咧，咁就系受到海面风浪影响，翠华船务咧由今日下昼两点同埋四点钟蒲台岛开出嘅班次咧都系取消，靠泊赤柱卜公码头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首次以电视剧的形式全景展现辽沈、淮海、平津三场奠定中国未来的经典战役大决战。 8月14号开始，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Roland 林子希， 乜嘢事啊？钟哥， 呢、這个星期18牙医听紧你，请咗边位做嘉宾啊？ 佢把声好听过我哋好多， 厉害 啊！做话剧多过我同你， 咁劲， 提携过好多后辈 前辈， 见到佢要叫声阿哥， 就系佢， 狼哥魏炳龙。 呢、這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六点， 18牙医听紧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如果10分是满分，你觉得阿一的浪漫程度有几分呢？ 7至8分，即是会煮下嘢食啊，咁虽然好似好暗黑啦，咁样佢都愿意去整一啲宵夜啊或者咩成啊，咁我觉得呢件事是 sweet 嘅。 Hello， 我是阿丁丁月，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门会。 我是你的后妹妹，请来的嘉宾是由丁月的，你好。 嗨，大家好。 我这个访问充满精神啊。我们很少我这样，我们充满精神做这个访问啊。我们要多谢你啊。 我有点 guilty 啊，但是。 不是的，我觉得这么啱得这么巧的，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巧合来的。 是啊。 缘分来的，我们。 缘分整定的这些。 就好像我找你都是一个缘分来的。 安排咗，安排你一個晏教咁樣。 嗰日見到阿 Candy 嘅 IG 出咗張 story 話，咦幾靚女喎， 係 問有冇興趣做訪問先， 係啊， 係啊，所以你要下一個打一個。 咁我唔除口罩咯。 要再打，我呢度好似 拉人頭啊， 陳亞式推銷咁樣，係啊，要不斷揾下線翻嚟嘅。 咁啊，因為我早幾個星期嘅訪問嘅嘉賓 Candy 咧，都同你就嗰陣時應該一齊玩呢、這個造星嘅時候認識咁樣啦。咁你自己啊，即係喺造星完結咗之後咁樣，跟住而家嘅工作啊，或者唱歌各樣嘢嗰啲，而家狀態如何啊？有冇啊？ 零啊！ 穷啊！你唔系啱啱去 rehearsal 咩？ 穷啊！唔系诶，有自己嘢搞咯，系啊系啊，咁、啊、都开心嘅。其实讲真的，咁即系我自己觉得喺造星入边，对我嚟讲 真係最大嘅收穫反而係朋友喎，即係唔係嗰啲好叻嗰啲講者嗰啲，唔係嗰啲未出第二又而第一嗰啲啊，唔係，但係係真心嘅，係啦，我自己都冇 expect 到嘅，因為其實一開始我即係參加咁樣啦，即係都係想多啲 exposure 啊，或者即係有人知道我係唱歌嘅咁樣，咁深刻即係成個節目完咗之後，就係俾人哋見到我係你唔好再跳舞，係冇人記得我係唱歌。系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意外收获咯，即系朋友呢样嘢真系。 我用翻嗰个电视台嘅水准去问啲访问题先。 系 有冇不和啊？你哋 冇 。系咪好系嗰啲？ 我同 Kenny 冇啊，同。 跟住之后第二日出报纸就话，同呢个女仔冇用其他就有啦。 系啦，仲话咩？丁月唔否认同其他人有咩？ 好惊。 即系要写啊！啲人中意点写都得啊！真系。 第一印象， 第一个部分咧叫做第一印象，因为首先我哋睇你嘅 social media 见到你话卓平好中意煮嘢食， 好中意哦。 系啦，咁我。我廚神 係啊， 去到咩程度呢？嗰種鍾意同埋嗰個廚神嘅程度， 我鍾意係因為我真係好中意食嘢嘅，咁而我係唔知邊度嚟嘅，可能因為我真係太中意食嘢咧，我成日會睇嗰啲煮嘢食嗰啲片啊，或者咩啊成啊嗰啲啦。咁我其實就係唔知點解一開始煮咧，我就係真係識煮噶咯，即係可能有依一個基因啦，有依個天分啦，因為我爹哋煮嘢食都好好味嘅，係啦。咁但係我以前又冇話去研究點樣煮嘢食咩成啊，就總之我覺得我有依個 concept 咁樣咯。咁冇噶，咁結論就係啲朋友嚟到食，跟住之後都話你幾時再煮啊？想上嚟你屋企食飯啊咁樣咯。 你覺得自己最拿手嗰個係？ 我整黑松露嘅嘢好拿手。 哇！一开始嚟到呢、這个， 系咯， 系啦，整黑松露嘅嘢拿手嘅。咁但系跟住因为我自己住嘅关系咧，咁你冇可能餐餐黑松露咯。 都会闷啦、啊。 系啦，咁就会变咗煮得多咗啲家常，即系便饭咁样咯。咁反而而家其实拿手啲嘅就系啲屋企送咯。 嗯， 系啦。 嗯 有冇话边啲噶？即系如果屋企送 咕噜肉啊， 咕噜我都识整嘅。 哦，整个芝士龙虾意面咁样。 咁呢个好家常喎，真系。 烧乳猪 系啦， 好正常咯， 普普通通啦，系啦 ，OK 啦，基本发挥啦。黐线！ 但系谂下你话你嗰种唔知点解就识得煮系咪啫？我举个例，你睇电视，假设你见到佢唔知啊，有味餸出现咗咁，你大概望一望，记得到啲色水啊，或者嗰种状态、我大概知点煮啦，系嗰种。 系啊，同埋我系有一个唔知点解系，譬如我喺街度食咗样嘢，我觉得好味啦。咁、我系有还原佢嘅能力嘅。 哦， 系啦，即系都近嘅还原，即系当然唔系100%啦，但可能都有八九成似咁样样咯。 好似啲人听一次人哋点弹琴嘅，识 就识啊，佢写律 嘅。perfect 味蕾， 系饮食界嘅写 轮眼，一望就复制到啦，咁啊识整出嚟啊 咁。好啦，渣咧，即系冇啲真系啊，真系搞佢都搞唔掂嘅。 哦，有喎、反而啲最简单嘅嘢，我系好渣嘅，例如系蒸海鲜。 哦，原因系 因为我自己即系因为我觉得我中意煮嘢食同我中意食嘢，咁我就会有要求噶啦。 系 咁，譬如海鲜，我觉得嗰个系时间系要好啱啱好，即系你稍微老咗少少，佢又硬，你唔够又生又腥咁样啦。咁要拿捏到佢最好嗰个状态，我觉得好难咯。 我觉得应该俾我哋系分唔到噶啦。 系啊， 系啊， 同埋我都谂住我有个 timer 咁样，就 睇咗 timer 就 跟住，譬如而家四分钟， 就系咯，我就系有时唔知道啊，究竟呢一个系三分钟定应该十二分钟咁，因为有时我觉得争可能一两分钟已经可能摁咗啦，你个筷子， 哦， 你明唔明啊？ 即系首先个先决条件系你要分到啲嘢好唔好食咯， 系 系。 系啊，同埋即系唔同嘢有唔同嗰蒸嗰个时间啊嘛，所以反而呢啲最简单嘅，我觉得系最难嘅、嗯。 我哋 cut 咗啦呢个题目，我哋本身问边个同你一样都系厨神，但系、我哋冇啦，我哋 全同生煮。 我哋 喂，但我想答喎，如果第一人 俾你估下，因为我哋有一个都会喺自己屋企煮嘢食嘅，系啦，同埋都会发挥自己嘅创意。 系啊，我哋称之为创意料理。 你觉得 点解咧？ 因为你有条边咯， 黐线丝啊嘛你。 有翻啲品味啊嘛，個人好似。 係啊，我覺得佢似喎。 佢啱啱行入嚟第一句話，哦，聽你把聲唔知你咁優喎。 係啊，咁耶，好老土啊嗰個字，你咁耶嘅。 佢話其實我唔耶嘅，我心口嗰件衫係佛經嚟嘅。 都可以好耶，你有冇聽過佛 rap？ 有啊，我有寫一篇 paper 就係寫佢咯。 真係啊，係日本嗰個啊嘛。 藥師自富邦。 同埋佢似係夜晚突然肚餓，跟住係要搞一大輪先食咗個可能秋葵咁樣，都唔知要整幾耐咁嗰啲人。唔知道，我覺得佢個樣似係嗰啲深宵食堂嗰啲人咯， 好似嗰個老闆咯，行入嚟啊，想食咩咁啊？今日咩心情？我幫你拍板咁啊！ 佢有啲我媽卡些嘅感覺。 佢可能頭先接佢嘅時候咧，有一啲好似師傅嗰啲拉麵師傅啊，嗰啲咁 啊，似高級日本嗰啲料理師傅 哦， 有個 vibe 喺度。 好啦，咁啊，所以你估係一就似係會平時喺屋企自己煮下嘢啊，整下創意料理嗰啲係嘛？ 冇錯。 好，真正嘅答案 你啱嘅， 啱咗。 But, 我的創意是基於我懶惰 ，OK， 所以我將所有嘢都嘗試擺入微波爐去整熱佢。 Oh, 又或者要食咁悶悶地， 都係另類嘅我媽家姐嘅， 即係例如嘅，我試過將腸擺入去啦，試過將炸雞擺入去啦 ，pizza 啦，咪呢啲好基本啦。試過牛排，因為好似煎完之後好似仲係有啲生，跟住擺去試下叮啦，因為已經洗咗鍋啦嘛，佢擺去叮翻熱佢再食，好似太過啲火候錯曬。 即係你係廚房自動波嚟喎，即係電波走天涯，但係你係微波爐走天涯。 係啦，或者用水烚咯，所有嘢喺我眼中都係用水烚，同埋所有嘢都係叮咯。即係例如燒賣人嚟蒸噶嘛，因為蒸太嘥時間啦，不如烚咯。 佢呢個係黑暗料理喎。 但佢嗰啲係未去到難食嘅，但佢嗰種係、 哦，因為我最尾，因為我知道丁係會冇味或者烚係會冇味啦、哦，所以我反而會研究最尾嘅調味咯。 哦， 例如落一啲孜然粉啊，如果係丁嘅話， 哦 okay、 如果再咪落啲 basil， 即係嗰啲 係 唔知咩嘅香料落去，係啦，跟住就羅辣葉咁樣，咁係好似有啲味咁樣咯。 你就咁可以拍一羹鹽都好重味。 我知我啲誒鹽我都有研究㗎， 有研究 咯，因為。你話好注重煮嘢食嗰個係我細佬咯， 哦， 係啦，佢真係會自己買咗大塊牛肉翻嚟，然後做 aging 嗰啲嚟嘅。 哦，咁呢個太誇張喎， 又 好似真係 由豬嗰個 B B 開始養嗰啲嚟㗎咧。 見過佢有一次係有，即係佢有啲專用嗰啲膠袋，然後真空機㗎嘛。佢係有一下就喺度抽真空咯。 咁佢就真係放喺雪櫃 嘅。係啦，咁跟住之後佢，你知去到咁嘅要求，佢啲鹽係要。 嗰啲粉紅嗰啲顏色， 系啦，殺嗰啲啦， 嗰啲嚟嘅， 所以我係用嗰啲嚟煮我個丁嘅嘢食噶，所以我都好高級噶， 純細佬嘅片， 係啊，嚟整，非常好。 但你整咁嘢食嘅人嚟講，聽到有啲人乜嘢都用微波爐解決，有冇覺得呢條友做乜嘢咧？對啲食物， 係啊，佢一講 pizza 擺入微波爐，已經嚇， 我係應該十分鐘擺入焗爐噶嘛， 係啊， 係想買擺微波爐咯， 淋嘅喎，大佬。 誒，我試過用微波爐整炒蛋嘅喎， 嚇。 系 都唔叫炒蛋嘅，但系 唔系因为你摆只蛋入去微波炉，佢会爆噶嘛？你系咪就系咁？ 唔系，我有科学，我有科学常识嘅。你只要咧将啲蛋打到起泡， 系 再摆入去叮咧， 梳芙你咁样。 系啦，个口感有啲唔同嘅，再加少少牛油嗰有种嗰种牛油嘅炒蛋香味。但你好似食緊 soft 嚟，有啲似蒸蛋。 你 master 咗微波爐 ，master microwave， 所以啲人問我，啲人問我屋企廚房一定有啲咩微波爐。 哇 ，OK， 你係食神 microwave， 你咩食神 microwave？ 就即係除咗頭先我整嗰啲嘢食甜品，你有冇整噶？ 我自己唔係好中意整甜品嘅，我以前直情講過咧，我唔會再整蛋糕噶啦，依世人咁樣。當然我即係依世人就，哇，原來好長噶喎，咁樣咯。 太年輕嘅時候講啲過頭説話啦， 所以我都係有再整嘅。 呢個幾好，我發誓講過。不過原來人生咁長， 我呢世唔會再咩啦。哇！原來人生有咁長，呢個幾好笑。 呢個叫自我反省， 係啊，幾了解自己嘅人生啊，你都。 咁但係同你拍拖係好易俾你儲肥定係？ 係啊，真係會噶。系啊，即系通常我另一半都系会即系同我一齐嘅时候都会肥咗咁样。 有冇记录系可以由 let's say 140去到180定系？ 我又冇啊，因为日日见住嗰个人，你唔会觉得佢肥咁啊？但可能突然之间你有一日瞓咗，喂，你咁肥 啊？你边位啊？咁自己搏到你咁， 但系冇埋，即系你系笑讲嘅或者。 唔係，同埋我自己本身係唔介意，我冇乜對身形有啲咩嘅感覺咯，係啊。 嗯 系啊，即系我个温佢系健康，我就觉得 OK 咯。反而我唔系太中意太瘦嘅男仔咯。 哦， 女神大揭秘。 跟住第二部分咧，就想丁月你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我有件衫系一定要由细配到大嘅，要搣嘅，我要搣嘅我先瞓得着。佢个名字叫白色衫。 你最有创意喎呢度。 嗰件衫大概系几耐噶啦？ 三岁，系一件嗰啲 super warm 嗰啲咧。但系你谂下，我三岁即系咁低件到咯。 嗯， 系啦。咁跟住我就要搣佢上面啲毛咯。 哦， 系啊，我要搣佢上面啲毛，跟住好似 仲搣到咩而家？ 系啊，搣到啊，佢好多毛。 咁恐怖嘅呢个 再生 咁样，好似嗰个长头生咩生头发嗰个公仔咁样， 搣 住生咁样。 廿几年嚟我都咁搣，佢都仲系有毛噶，好多毛噶，系啊。跟住之后我讲过，如果我第时即系我结婚又好咩都好啦，我都一定要带住佢咯，我另一半要接受佢咯。 但佢系有味冇味或者个味道咁样。 我呢个以前紧要啲，但因为中间已经经历过洗咁样，所以就已经冇乜所谓啦。 哦， 只要佢存在喺度就 OK 啦。 但系冇搣到开始薄晒或者啲 冇啊，佢好 fluffy 啊，系、 哦、 啊， 牌子啊，系咯几襟咁多年。 我唔知道、啊，跟住之后我想讲咧，我前。即一兩年前啦，咁樣我望住佢，突然之間好有衝動啊！唔知道著唔著得落咧，因為我真係等佢著啦，啪啪咁樣喎。 其實係應該會啪啪， 係好正常嘅。 就算你幾瘦都好，都係會 嘅。係何況唔係噶嘛，咁所以跟住我，哎唔得唔得，好驚啊咁樣，我除翻落嚟咯，唔得，好驚我真係。 白色衫個名係點嚟先？ 我已經好自然啦，我唔會覺得係講緊白色衫咯，你明唔明啊？即係佢係白色衫豆， 即係呢變成咗一個名字而唔係一個真實嘅形容。係 啊 係 啊係啊，冇錯。 但係你係會同佢傾偈定係齋？ 我唔會同佢傾偈嘅。 哦，咁但係點解要有名咧？ 因為、哦、可能以前咧，我屋企係有工人姐姐嘅，咁、我放學翻去咧，我第一件事咧，我就會叫佢芝芝白色衫，因為我要選嗰個奶嘴。咁我第一件事咧就係、是、做依樣嘢，跟住就睇嗰啲字咧，小人類咁樣，一路好嘆咁，好超咁樣啦。咁跟住所以咁，我要有個名字，咁佢先知道攞咩俾我啊嘛。係，咁就係咁樣咯。 但你記唔記得嗰件嘢係邊個送俾你，定係點樣樣噶？ 係我件衫嚟噶，應該即係爹哋媽咪買嘅一件底衫咁樣咯，係啊，小朋友嘅 super warm 底衫咁樣。 今日去旅行需唔需要帶住佢出去先瞓得到？ 我曾經試過一次，係啦，細個同爹哋媽咪第一次去澳門嘅時候，咁跟住之後咧，咁你知白色衫就係顧名思義白色噶嘛，咁跟住咁我嗰陣時喺酒店瞓啦，咁哇我坐立不安，因為咧我就因為我同佢一齊瞓噶嘛，咁我會慣咗就係攝咗喺兩個枕頭中間咁樣樣嘅，咁跟住之後咧我就一路都好驚，我驚嗰啲清潔姐姐會收咗佢，以為佢可能毛巾啊定係咩，總之執床單收咗，我好驚，我真係全日都好辛苦，要即刻趕翻酒店，因為最尾發現佢係喺度嘅，咁自此之後咧我旅行就唔敢帶啦。 哦，你冇諗過擺翻落夾咩？ 我因為我又是很冇手尾嗰啲人嚟，係、啊，我是會有失憶症咧，我真的失憶症都好緊要。我最近真係你都知啦，我今日咁樣， 我知， 我真係失憶得好嚴重啊！依、這個依排我真係， 咁嗰件衫而家都仲係白色嘅， 少少迷惘咁。 你諗下佢喺你三歲嘅時候叫白色 廿年咯， 係啊。就真的不是純白色的，不過有些空間咯，唔緊要啦。 你邊俾人掂佢噶？ 都可以嘅， 哦， 咪即系睇下咩人咯，即系你一定唔得啦。 上去第一件事，白色衫， 白色衫边度 攞出嚟， 跟住白色衫，好似当年你咁样叫佢出嚟。 系啦，咁但系即系譬如男朋友咁样咪得咯，系啦，屋企人咪得咯。 心理龙爪手。 今天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同你玩嘅， 好啊！ 呢个心理测验嘅题目就系咁嘅，如果你去一间餐厅嗰度食饭，一间期待咗好耐嘅餐厅，去到门口发现排晒队咁，以下 A、B、C、D 四个选择，你会拣边一个呢 a 就系继续排队， 嗯 ；B 隔几个钟再嚟睇下 ；C 直接决定去其他餐厅，同埋 D。揾日再嚟 嘅 C 咯，我會走啊！我因為我係唔係潮性嘅，我好驚排隊噶。 但我想問 C 同埋 D 嗰個分別喺邊啊 ？C 係食第二間餐廳， 係啊，咁 D 我可以直情唔食咁樣發脾氣。 唔係 D 係揾日再嚟過， 係啊 係係。咁但係 C 我食咗其他餐廳，我第日都可以揾日再嚟過㗎。咁我咪 combine 咗兩個。 哦，咁但係有啲齋 D 啫嘛， 係 或者我唔會再嚟啊，嬲啊。 哦，但係 D、哦、D 即意思，如果係齋 D 嘅就係我第二日先嚟食啦，我今日唔食嘢啦。係 或者唔係或者我都會，總之我會再嚟食啊。你會唔會再去啊？有啲係直情唔再去㗎嘛。 我會再去啊！ 咁就 D 咯， 咁即係 D 咯，因為 C 我成食其他我都唔會再諗住特別再嚟過啦，要咁樣 去旅行啊！呢個係 一個冇噶，唔使噶，唔使特別係。 但我成日都係咁講，我可唔可以聽埋 C 咁樣樣啊？ 我 C 同 D 咯，即係佢揀 係啊，想睇下邊一個係咪？ 係啊， 一你係會揀邊個噶？ 如果去旅行嘅話，我會揀 B 咯。 隔幾個鐘再睇下。 係啦，如果真係想食，尤其是拉麵嘅話， 哦， 我第一下都係諗起拉麵，但如果喺香港嘅話，就可能係 D 咯。 系， 即系揾次先去啦。 系啦， 我谂我会拣 A， 因为如果呢一间头先个前置，我真系一路好想去啊嘛。咁去到我会继续排嘅，因为我觉得就算隔几个钟再嚟都会继续排嘅。 你因为佢系嗰啲女仔中意揾嗰啲男朋友咯，即系都要老练，都要同佢一齐等噶嘛。 但系去旅行我就系会，咁你冇理由嘥个时间咁，我咪兜个圈咧，可能过咗三四点，唔系。即係 peak hour 嘅時候先至過去咯， 係、哦，咁所以你就會揀 B 咯 ，B 咯， 即係 A、B、C、D 齊曬咯， 都齊曬，全部咁樣咯，係啦。咁但係究竟呢四樣嘢代表啲乜嘢啊？我哋一下 part 翻嚟就會逐個講噶啦。看見遠處有燭光，看到了四散影子在跌宕，失焦的對望。始终也未能寂寞，要勉强扩阔眼角，看见你渐渐远去，你在慢慢远去，高声呼别远去，伸手想捉紧，但幻化烟缕，情有害怕，时光我里那是谁？ 将爱也面对，还要伴我分享。 呢首系我哋今日嘉宾丁月之前嘅派台作品，叫做《我的不死》。先听一节新闻报道，翻嚟继续有佢出现喺我城里的后援会。 再提供多最多五日嘅有薪假，当局期望私营部门会仿效新措施。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系骤雨同雷暴，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后时间去到下昼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世界花园快线的意外仲是处理紧，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现在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沙田路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希尔顿中心有意外，现在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至于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美松苑慢线的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紧，一带交通暂时未有挤塞，但经过的朋友都请你小心。而在港岛司徒拔道上行近兆辉台的意外就已经清场，来回方向的封路都重开，车辆大消散。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道落去观塘方向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入面，现在龙尾去到近电话机楼，就是将军澳出九龙方向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的。而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九龙方面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龙尾在窝打路道，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而家近南昌公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海盈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喇沙利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再提提大家渡轮的消息，就受到海面风浪影响，翠华船务一阵间下午四点由蒲台岛开出的班次是将会取消，靠泊赤柱北宫码头。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息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丁月，如果10分是满分，你觉得波城的浪漫程度有多少分呢？ 3分。在你的身上我见到一个很熟悉的影子，你的人是分裂的，我相信，或者你在朋友之间都是分裂的，但女朋友就会觉得你很不分裂咯。 Hello， 我是阿丁丁月，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门会的嘉宾是由丁月的，咁我哋玩紧呢一个心理测验，嗰个题目重复一次啦，就系、是、你啊去一间你期待咗好耐嘅餐厅嗰度食饭，点知去到发现 排晒队啦。以下 A、B、C、D 四个选项系边一个你会即刻浮现到嘅念头呢 ？A 就系继续排队 ，B 就隔几个钟翻嚟再睇下啦 ，C 就系直接去其他餐厅就放弃啦 ，D 咧就会都想食嘅，但系就会拣另一日先再嚟过。丁嘅你系拣 C 同 D 都有机会发生你身上啦。一就是揀 B 啦，我是揀 A。 A 或者 D 咯，我都 系。系啦，咁所以你都想听晒全部，咁我就逐样。 你是 A 啊嘛？ 我是 A 啊，系啊。 系。 心理龙爪手。 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其实系揾出你嘅失恋解药性情。 哦。 咁啊，先讲我嗰个啦，继续排队咧，就系话。以毒攻毒型，失恋嘅话就会揾一啲嘢逼自己喊晒出嚟，例如去揾啲嗰啲催泪嘅戏咧，系、啦，揾啲失恋题材嗰啲歌咧，总之索性就喊一场，尽情地咁样伤到最尽，喊晒佢啦，跟住就重新再开始揾一个人再拍拖咁样 OK， 系啦。 即走入愁肠愁更愁咁。 系啦，我反正都伤紧啦，咁我不如伤晒佢，跟住喊晒佢咁。 唔系，你次次都好开心噶。 系啦，所以我啱啱你见我谂一谂就嗯 系咯，你次次都系狂欢噶。 咁所以呢个喺我身上系不适用嘅。 你会失恋去排队食拉面？ 会搵翻佢话喂，听讲你同我妈手狂欢喎。 系啊， 冇人听我哋嘅节目噶， 唔会知佢哋 好憎佢噶，唔会听噶， 系咯咁容易咩？好啦，咁跟住 B 啊，阿一拣我隔几个钟再睇下咧，佢嘅形容词就叫做独立坚强型，好快就可以忘记到情伤噶啦。佢话如果你遇到呢啲唔开心嘢嘅时候失恋咧，你会将自己嘅注意力放喺其他嘢上面，即系放任自己周围去玩啦，终于用呢啲嘅方法去忘记咗嗰个唔开心。例如可能你会揾一种兴趣沉迷落去啦，做一啲未试过嘅一啲新尝试啦，咁样样完全享受独处嘅时间去回复嘅。 唔系， 咁你系咩？ 我系饮酒啊！ 哦， 个兴趣就系饮酒啦， 但系饮酒唔系新兴趣咩？ 好， C 就话会去其他餐厅嘅，就系话会即刻转移目标。失恋嘅时候，可能你会去揾一啲容易明又明确嘅目标去玩，例如系嗰啲唔知打下机啊，或者突然间走去考下啲专业资格啊，咁样样就会有一种就系、我而家失恋啊，我不如去做一啲好实际有结果嘅嘢。爱情上面冇好结果啦，咁我喺其他地方有啲得着啦，咁样样。呢、 okay. 个我觉得，觉得好似好少人会咁样咁正面。 唔系啊， 唔系啊，会揾第二个咯。 嗯， 会即刻识女仔咯。 系咁噶。 系啊。因为忘记一段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一段新 的恋情。 我哋讲埋 D 先得噶。 D 咧就是死缠烂打，不能忘记旧爱。即是话你分咗手之后，其实你是唔会咁快去忘记晒所有嘅嘢噶。你会适度沉沦喺嗰啲回忆当中啊，系啦，甚至乎情况许可嘅话，会同嗰个分咗手嘅人咧，保持一啲关系啦，有机会再见面啊，咁样 我其实如果要咁样讲咧，我觉得我四个都有试过， 系， 即系如果要真系咁样讲，即系其实系睇你系一个咩阶段啦、啊，即系你可能细个啲啊，你即系即系可能你大个成熟咗咧，咁有啲嘢冇咪冇咯，咁样即系 let go 咁样样咯，咁但可能细个有啲咩咁样嗰啲喊啊，嗰啲会成啊嗰啲。即系我觉得系唔同阶段都有试过发生。 你自己通常放低要拍几耐？ 讲真嗰句咧，我以前拍拖，其实我唔系拍过好多次拖啦，我拍过六七次拖咁样。以前系成熟啲，我反而觉得，而家嘅话咧系比较放唔低啲咯。譬如我第一次拍拖初恋咁样咧，咁其实系好难过噶，因为第一次啊嘛，系咪先？咁跟住。但系我又覺得，即系我唔可能系因為我唔係好識處理，所以我就唔想處理得好衰，所以我就好似好灑脱咁樣樣。 哦， 係啦，咁嗰陣時嗰個男朋友就 send 咗大篇嘢咁樣，即係總之講分手啦嚇，即係中心思想就係、 是， 咁跟住之後我個回覆就係、是，哦好啊咁，祝你幸福咁，完。 看似好似好洒脱咁样， 我发咗嗰时系仲系未有 WhatsApp 嗰啲，系 message 嗰啲咧 ，SMS 嗰啲啊嘛， 系啊，即系可能咁样就五毫子噶咯， 大佬好贵啊， 拍拖一定要揾同台啊， 要心连心噶， 系啊系啊嗰啲咯，咁之后 即係要咁樣，但係自己係我第一次嘗試呢個心痛嘅感覺啊！嗰陣時係， 但係最近呢一次係大概幾耐之前啊？ 因為冇完多， 你講到好似啱啱完， 係咯係咯， 大佬，我幾驚問錯問題啊，係 咯係咯，係 啊，即係有咁樣嗌， 即 係 中間嗰啲嗌交， 係啦係啦。 咁冇啦，咁冇啦， 得我， 係啊，我以為 咁啱問咗呢條問題， 係啦， 咁而家幸福又 OK 啦 ，OK 啊， 唔係，但係你嘅嗌交係密嘅，即係會。 哎呀，我唔知佢想唔想讲啊！ 冇人听噶， 冇人听啊！ 唔我， 你讲下你个朋友，我个朋友咧， 而家好开心啊！ 好似嗰啲，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冇事冇事啊，我好健康啊！我初你成日就系我老公啊， 可能系我个，就系咁咯，好开心啊！而家我 听， 虐到佢。跟住翻嚟，原來俾人發現之後咧，又嗌交啦。 本來冇事啊，近排，不過做完個訪問之後又嚟。 啲人話點解會嗌交嘅？ 咪你咯， 咪你咯，肥仔。 你個叫阿一嘅之前問咗問嚟之後，我居然諗喎。 死我！ 咁而家呢個係跑幾耐啊？ 唔好講。 咩都唔講。咩都唔講。唔係咁。咁呢個氹翻邊個多啲啊？ 佢心諗我諗住有得唞啦，你再問我， 唔係啊，我唔係啊，係 哇，好，我估唔到佢尷尬喎呢個位， 你仲出唔出招？ 唔出啦，唔出啦，我以為純粹唔好講衰嘢，原來連開心嘢都唔講。 對方有啲人會比較怕醜內向少少，係啊，低調， 低調啲啦，算啦算啦算啦， 佢尷尬喺度捋緊條。 对不起男朋友，剛才我是一问的，全部都是。 是我叫波姓啊，你好。 可能他识你的呢？ 不会啦。 不会啊。 没事 的。千祈不要识我们。Sorry 啊。我不知道。 对不起。 我 可以道歉的。 只要下一part讲多错多了，可以 feel 到。 女神实验。 我哋有一个情景题咧，俾丁月嘅呢个情景题就系、是，如果你可以发梦见到一个人，你会想见到边个呢？ 因为点解会无啦啦有呢条题目？系因为我哋做节目之前，我同波盛就稍微休息咗一阵， 系， 跟住就喺电台瞓着咗嘅时候，我就发梦见到一个 就 同事啊， 阿琼啊，见到口似严琼子啊，见到， 所以就问啊，如果你假设即系发梦咧，见到一个人，例如可能一啲你遥不可及嘅人嘅， 系， 即系例如我其实有时想发梦见下卡斯纳斯啊，明日花啊， 我好中意卡斯纳斯啊， 你个卡斯纳斯系咪佢个卡斯纳斯啊？ 定卡西嘛， 系啊， 我好中意佢啊， 吓， 点解嘅？ 因为 你打窿嘅， 唔系啊，因为之前系前两届，总之西班牙攞冠军嗰个世界杯，咁我嗰时先系即系第一次识得睇波嘅，跟住之后我就觉得哇好犀利，真系，即系唔系因为佢靓仔或者咩，我纯粹真系觉得佢好犀利，同埋好坚毅啊佢个人，跟住之后我就开始留意佢系边个球队，咁嗰阵时我就好中意皇马嘅， 系啦， 咁但系我中意嘅皇马系 因为佢嘅存在， 因为佢我中意佢。C 朗同埋摩连奴嘅依一个，但系摩连奴同佢又唔啱喎，咁但系我又即系 kind of 系中意依个 combination 嘅皇马咯，咁所以嗰阵时就好中意皇马，我直情买波衫啊咁样，即系场场都要睇咁样样，咁但系后屘佢去咗即系波图之后，我就少咗睇波啦。 因为卡斯亚斯临走即开始翻工有钱嘅时候，基本上佢每一年出嘅波衫我都买晒。波圖係佢當諗下先，波圖應該係我有一件唔係一號嘅，因為佢一入去嘅時候唔係一號，好似十二號。咁佢臨出事，即係好明顯好快退休嘅時候，就即刻買咗個戒拉屎嗰兩件嘅印埋字嘅波衫咯。所以屋企有廿幾件卡斯亞斯波衫。 我連我個Facebook 我個 cover 咧，即係我最上一個都係佢哋攞嗰個歐文嗰個，係啊，跟住之後捧杯嗰個相。 青色衫啊嘛。 係啊。 我 WhatsApp 過 個名咪就卡斯拉斯咯。 係 啊， 啊，所以我嗰時就我以為你叫 Casillas 咯，就 哦唔係啊，你諗多咗啦。 係啊，我想會。 好唔襯佢。 咁但係有冇話即係發夢你想見到邊個？即係咧，一啲可能走咗嘅人啦，或者一啲基本上你冇可能接觸到嘅人嘅。 咁反而如果係有得咁樣揀嘅話，我想睇到，我想見到未來嘅自己或者以前嘅自己。 嗯，如果以前嚟計邊個時期咧？有冇啊？ 可能 尋日咁樣，提醒自己今日有訪問。或者同未來嘅自己講，下期六合彩number係幾多號碼碼？ 即係係啊！我想試下依個感覺，因為我如果即係啱啱你咁樣講，你嘅靈感係嚟自於咁樣，即係。kind of 有少少暴夢嘅感覺， 係嘅。 咁但係可能有機會係我，如果我而家夢到我以前嘅自己，咁可能係代表我以前，即係個 timeline 嘅係我以前個自己嗰陣時發夢都係見到一個咁樣嘅姐姐咯。 哦， 知道係我 呢個幾好，呢個諗法有趣， 幾勁喎你。 係咯， 即係但係佢唔知係我嚟噶嘛， 係， 即係佢唔知係佢自己啦咁樣。咁可能我 發現 low pad 隔離有個字啊，真係我嚟㗎。 係啦，咁即係可能我可以同佢講啲嘢啊。 你會講咩？ 我諗我會同佢講，就算幾中意唱歌都好，都要讀書咯。 呢個係一個後悔， 因為唔係後悔嘅，因為我覺得即係我細個嘅時候真係太中意唱歌啦，咁所以我就好覺，即係同埋我唔係真係好中意讀書，咁所以我就好想做歌手，咁所以我就覺得我一定要讀完中學，我就要做歌手啦，唔會讀大學嗰啲噶啦咁樣。咁但係人大咗，你就會發覺，即係你永遠有選擇係好過冇選擇咁。咁到你有一啲嘢，可能你真係可能我唔係話我唔中意唱歌，但係可能可能一個疫情咁樣，你無啦啦咁樣，即係可能你要。做翻一啲嘢咁啊，咁你其實係完全唔知道自己可以做咩嘅，係啦，咁所以就即係有選擇好過冇選擇咯，同埋會同細個嘅自己講，當你可以有選擇嘅時候就唔好咁快樂決定住啦，有啲嘢 可以提以前細個自己嗰條毛巾冇俾人抌啊，唔使咁驚咁樣， 係啊，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咯，係白色衫。 佢嚴正聲明 係白色衫， 佢唔係毛巾。 係啊，你啱，你啱 ，sorry。 恭喜思揚。 訪問最後就準備咗禮物送俾丁月嘅，你開咗呢個題目就交俾自己講啦。 好，咁啊話說咧，一揾我嘅時候咧，咁佢就話你諗個主題要送份禮物啦，咁跟住我就話咁抽象啲啦，我想要一份感覺到被愛或者被在乎嘅幾樣嘢咁，我睇你點準備。 我想知道你覺得點樣先俾人在乎？ 我就唔知啊，我都好太抽象啦，我覺得。唔係呢啲嘢好冇得咁樣講嘅，即係你講一下嘅 男人做啲咩？你覺得佢係愛你，或者佢係緊張你？ 佢會擺 attention 喺我度咯，即係講緊都唔係話好唔 make sense 嗰啲，或者唔可以冇曬啲朋友咁樣，但係可能係譬如我唔舒服啊咁樣，咁可能同一日佢係約咗朋友嘅咩？咁但係如果我唔舒服，佢係願意去陪我啊 ，take care 我啊咁樣。呢、这、一個我係覺得，即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擺咗個 attention 或者 priority 喺我度咁樣咯。 嗯， 咁如果即係咁 optional 嘅嘢，都寧願揀係去玩咁樣。 但係如果佢係一個尊重承諾嘅男人咧，約咗噶嘛？ 咁冇嘅，我覺得呢啲。咁你有你嘅尊重，咁我都有我嘅睇法噶嘛。 啱， 係咪先？ 冇嘅呢啲， 好型啊！呢句尊重承諾嘅男人， 係啊， 冇嘅呢啲關係冇嘅。 好似海賊王嗰啲。 同埋，我覺得你講呢句冇問題，但係大前提你咪雙重標準先。你俾我嘅承諾，你有冇做到先？ 哦 ，Day One 你同我一齊嗰， 果然真係唔應該同女人嗌交， 自討苦吃。 你都應承咗我嘅咩咩幾時要同我去邊啦？咁你都冇去到，點解你而家同人食飯一定要去啫？係咪先？ 啊！睇嚟佢會翻舊帳嘅， 呢啲位記性好好啊！ 就係攞嚟記曬呢啲啦，啲 RAM。 好啦，你先。我 去攞啊！ 我 好緊張啊！ 你攞， 好耐未試過俾人收禮物啦！我真係 在乎你嘅感覺。其實我第一下咧係諗到咧，我哋港台嘅 slogan， 我哋在乎你啦咁樣，唔關事嘅。 我仲話你送港台嗰啲 souvenir 出去，一 因為你嘅 slogan 係我們在乎你。 我第一下咧，即係我咁諗，跟住冇啊，算啦，唔好搞啲咁樣， 太過分啦， 我 覺得 太過分啦咁樣。咁跟住咧就係、是、因為我又就睇下丁月嘅 social media 啦，咁就因為都有講少少，就係因為你好中意煮嘢食啦，跟住有個 post 係你話。但你洗唔到碗啊，因為可能係咪隻手對嗰啲嘢敏感啊，定係？ 哦，係啊，我有主副手 嘅。係啦，嗰啲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諗啊，呢個位可能可以表達下，咁所以我哋送手套啊，戴住佢可以預先嘅 protection。 但我想講，我男朋友琴日先買咗個俾我， 證明我同佢思維。男朋友我企喺嗰邊啊，我喺波城啊，記住。 好近啊，你哋啲思維。 你咁有反白眼定係因 為？反啊，大佬。 因为咁嗌交啊！唔係，我覺得兩個人去睇家私，即係我嗰、那個，即係兩個人去 plan 嗰間屋啊，點樣去佈置啊，或者去買家私，我覺得係一對情侶去到嗰個階段最温馨嘅嗰個 moment 嚟嘅。咁當然我冇得，我有諗過，不如買個組合櫃翻嚟， 所以就去個家私鋪攞個 catalog 翻嚟。真係想買個鞋櫃喎、 所以我諗過去家私鋪度攞 catalog 嘅。 你係咪喺 IKEA 買嗰把尺，攞咗把尺 嗰條紙尺？唔係，我冇咁過分嘅。 買咗咩咧？ 買咗本，我買咗本嗰啲室內設計嘅書。佢係講咗有日本148間嗰啲唔同風格嘅。室内设计 呢个系有冧嘅喎， 系咪有冧啊？嗰下 系啊，唔系即系唔系冧啊？ 我知道， 即系 男朋友唔关事啊，成夫啊，阿拉欣佢冧本书又唔系冧我嘅， 男朋友你试下送本书，佢一定冧硬你啊！我哋帮你谂紧计啊！今日如果两份礼物你拣赢嘅， 我拣胜出嘅系阿一。 好嘢，你危险啊！ 我觉得咧，我好睇到两个 personality 喺度咯，即系你系偏向似我男朋友嗰啲嚟嘅， 所以其实佢会拣你， 但系其实佢会拣呢啲人，但系佢心目中其实想要嗰啲咧， 唔系啊，即系嗰啲咧好贵咧， 老土当温馨， 唔浪漫啦、 啊，系、啊、 之后咧。又系你系咪会好中意打机嗰啲嚟噶？ 中意， 跟住完全唔理女朋友嗰啲咯。 其实呢个世好多男人都系咁啊，因为 跟住之后分咗手会欢呼嗰啲咯。 系啊， 系啊， 哦，嗱呢种都唔关事啊， 佢自己讲嘅啫， 自爆唔关事。OK， 我哋唔好引导佢啊。 跟住下个礼拜有人喺门口等我哋两个。 但系佢即系如果拍拖，应该都真系中意啊。但系真系冇乜呢啲嘅。心思咯，即係覺得誒，你買洗唔到碗，咁咪買手套咯，咁樣即係佢係啦，即係你買完之後咪由我洗。 唔係佢同我講啫，同我講啫， 同你講啫， 同我講啫。 我想不斷 recap 呢一句， 係同我講啫。雖然大家買一樣嘅嘢，但係唔同嘅。好，我覺得 feel 到好危險。 我哋完啦， 我完啦個訪問。 誒，總之今日我贏啦。 阿一個禮物贏，係啦，阿一個禮物贏啫。好啦，今日再次多謝丁月啦 ，thank you。 未斷的很綿密，如一指穿心字。我已經不想流淚做紀念。共你只是无缘，何必这么的远？试过想一刀结束姻缘，其实已记不起，为何那天要等你？离遗憾。这应该面对得起，像遗憾已没了期，总要有天撤离， 三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我哋今日嘉宾丁月之前嘅作品叫做《好结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前年元朗站721事件，一名63岁男子前日被捕，案件今朝早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被告被控一项参与暴动罪同一项蓄意伤人罪，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到下星期四在粉岭裁判法院再讯，以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和进行认人手续，被告没有保释申请，需要还押警方看管。控方话，被告今年6月26日离开香港，前日经深圳湾口岸回港之后被捕。被告被控前年7月21日在港铁元朗站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同埋意图令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而非法同埋恶意伤害佢哋。佢涉嫌用藤条向一名男子施袭。土瓜湾街市有鱼档出售的进口鱼和包装验出对新冠病毒呈阳性，样本是由印尼进口的冰鲜仓鱼，同一批鱼曾经卖到香港仔和长沙湾鱼类批发市场，再分销到5个零售商列入强制检测名单。其中一个鱼档位于北河街街市的振辉鲜鱼，鱼档由两个档户分租营运，卖淡水鱼的鱼档今日继续营业。到北河街街市买餸的郭小姐说，觉得担心会减少买冰鲜鱼和做足个人卫生，回家会即刻洗手，并会用消毒喷剂清洁包装。亦有市民说不担心，认为事件未至于很严重，会将食物清洁好并煮熟一点。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新增466宗本土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再创单日新高，另外再多4名患者不治。州长话将会大幅增加违反居家令的罚款，由1000澳元增至5000澳元。他形容而家好似战争，但未谂到会咁严峻。官员警告未来几日当地确诊数字会进一步上升，外界相信首府悉尼好大机会未能够按计划喺今个月底解除封锁措施。州长话9月同10月嘅疫情仍然艰巨。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仍然实施封城措施，但单日仍然新增21宗确诊。州政府卫生官员说，当中有10人在外出期间受感染。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引渡案在加拿大续审。孟晚舟的代表律师在当地星期五的聆讯上指出，控方的指控存在致命瑕疵，理由是没有证据显示孟晚舟欺诈汇丰银行，对汇丰亦都没有造成实际的经济损失。美联社报道，控方说孟晚舟在同汇丰高层会面的时候，未有如实披露华为同一间同伊朗有业务往来公司的关系，令汇丰面临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风险。孟晚舟的代表律师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孟晚舟令汇丰面临被制裁，甚至刑事或者民事责任风险。报道话，加拿大司法部门最快今年年底才可以就孟晚舟引渡案作出裁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天气间中有骤雨，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较早前近喜怡登中心嘅意外仲系处理紧，而家一带嘅交通咧比较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喜怡登中心有意外，龙尾美城苑。

欢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而家天气， 而家嘅天气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 而家嘅紫外线指数， 而家紫外线指数哇，好蒙啊，二啊，强度属于低。 系，跟住之后就而家嘅时间。 下昼3:39， 好啦，咁啊，听推介啊， 好，直接你啦，我哋， sorry， 我哋咧嗰日同阿丁月做完访问之后咧，佢男朋友嚟接佢嘅， 系 我哋即刻鞠躬， 你好， 男朋友 应该 未知咩事，系啊，咁有礼貌嘅呢两个主持人咩， 系佢唔知道我哋做啲咩，有啲心 亏心事啊， 唔知佢今日有冇听到咧，好啦，睇下今日推介呢样嘢啦。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抹低自己嘅梦啊！嗱，好多时咧，大家发完梦就真系唔记得自己发过啲咩梦噶。咁啊，呢个可能每个人都唔同啦。有啲就系、是、哦，系啊，发咗梦，但瞓醒已经唔记得咗啦。有啲人咧就好似我咁嘅，会记得自己发过啲咩梦。例如好似阿波好记得嘅，我试过喺白宫入边咧同 Donald Trump 玩捉伊恩啦，俾佢捉到之后咧，我要搭住佢膊头影一张 selfie 嘅。咁但系我记得佢讲嘅一句说话。Hey, don't touch my soda， 唔好掂佢膊头，都唔知佢用中文同我讲定用英文同我讲啦。但 anyway， 喺我生命当中咧，的而且确系发生过好多好古怪嘅梦啦，即系例如啱啱话大蛇丸啊，又俾外星人袭击啊，我袭击外星人啊，呢啲嘢咧都记得嘅。咁但系如果有啲梦你真系觉得啊零舍有感觉嘅。就好似一陣間同大家分享夢入面見到嚴瓊嘅故事，咁不妨去到呢啲有啲感觸位嘅時候，即係攞張紙、攞支筆或者攞你平時用開嘅社交平台去 mark 低個夢入面發生咩事呢，因為有時久而久之咧，你會唔記得咗，而呢啲唔記得咗，可能係一個你值得去紀念嘅一個相遇嚟嘅。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就系推介你 mark 低啊，或者记低自己发过啲咩梦。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应该系两个礼拜前嘅星期四嚟嘅，系咪再早啲啊？定系再早啲？ 做丁月嗰咪做丁月嗰日啊？系啊，丁月嗰一日系。是啊 ,29 号啊 ,7 月29号星期四两个星期前。 7月29号。 是。 咁你知㗎啦，即小弟啊之前都分享过啊办公室嘅瞓觉方法。所以通常呢其实我同阿波呢有个自己嘅 studio 嘅。 是。 即我哋霸咗个录音室啦，我哋冇咁有 钱。冇讲到我哋自己有专属。 霸咗个录音室呢就喺入面度稿嘅。咁个录音室呢有几张凳嘅，咁啊摊喺度度稿啦， 系，你咁好似好啲， 因为等啲血上脑啲啊， 嚟唔到啦， 跟住就摊喺度度稿啦，咁啊度下嘅时候，咁啊讲埋啦，嗰个 studio 就 S 8定 S 9 系啦，即系 Studio 9咁样，咁啊嗰日就瞓觉，我记得应该发生嘅时间咧系10:00打后嘅，其实10:04我已经醒咗噶啦。即个梦咧喺10:00至10:04发生嘅，咁我点解记得十点呢，因为阿莫莉入嚟同我哋即系见到佢两个喺度瞓，话你两个做咩？咁话我冇好攰，瞌一瞌。咁跟住之后佢就去做同你继续倾咁样，咁所以应该系10:00前嘅，即系十点发生啦。因为佢话佢要过去准备做节目啦，系啦。咁所以系十点。 我有醒过下嗰一下，系。 系啦，咁跟住之后咁啊喺 S 九嗰个一个录音室仔咁样啦，咁跟住就喺梦入边发生咩事咧？咁啊喺梦入边咁啊瞓翻啦，咁啊喺梦入边咧。我第一个镜头，即系你攞镜头嚟计啦，第一下就已经系见到一个有个人就按紧 panel 啦，嗰个就系严琼啦，咁跟住阿波就坐咗我隔篱，咁啊三个人一齐做节目咁样，咁啊做节目咯，好正常。阿肥婆负责按 panel 咁样，系 sorry 我系咁嗌佢嘅，系好亲切呢、這个，好耐冇咁嗌佢啦。咁跟住之后咁啊按 panel， 我仲记得系阿肥婆话喂。我哋今日不如扮嗰啲咧大陸嗰啲選秀節目嚟踢歌啊，即係嗰啲中國好聲音咁樣，所以用普通話嚟做節目嘅，哦，好好玩， 又好 make sense 啊！佢咁樣講， 阿瓊講呢樣嘢好 make sense，OK。咁啊，阿瓊踢咗首歌，然後拍手，你知佢嗰佢個反應㗎啦，佢嗰拍手樣好開心個樣，跟住輪到我啦，跟住輪到我，咁我又做埋啦。咁跟住之後，我就望住邱國成，咦，到阿波咯，你做咩仲到你輪到你？ 即踢啦， 系或者轮到你拣一首歌，好似手下留情咁，一人一首咁样。阿波喺度喊，咁嗰下咧，我先至 realize 系肥婆唔喺度咯， 系 即系我嗰下先喺梦里边，我先醒起系，跟住之后我醒起嗰下，我就即刻望住阿琼啦，啊，阴阴嘴望住我笑。 佢嗰个发型啊、颜色啊、身形嗰样嘢，你记得系点样啊？ 发型咧都系佢最中意嘅嗰只，嗰叫咩？即剪到佢颈位嗰种短头发， 系 系啦，好柔顺嘅，但系染咗第二只色，深紫色，深度有呢似黑色嘅。你要喺光下边睇嗱，所有啱啱讲嘅所有场景咧，唔系啲阴森恐怖嘅灯光啊，系好靓嘅白光嚟噶，即系好舒服嘅白光。 正常 studio 我哋做紧嘢嘅 咁样。咁然后佢又着翻佢最经典嘅浅色 T 恤啦，有佢有件间条噶嘛，浅色间条 系 啦，然后短牛仔裤、黑丝，同埋嗰对Onitsuka Tiger 嘅 白色波鞋， 白色嗰对皮波鞋咁样，仲有个 pass 挂喺心口嘅，系啊，即系 exactly 系 平时系 肥婆平时嘅嗰个状态嚟噶啦。咁跟住之后咁咪但系瘦咗啲嘅，但系咁。都是肥的 大家冇话瘦，真系万绮雯咁又未去到嘅， 绝对不能用苗条同纤瘦，只是清减咗啲，系啦，清减咗啲嘅，跟住又喺度笑啦。咁呢个时候就喺梦入边，仲有两个人，我喺我自己 Instagram 嗰度冇交代嘅，有两个人我系即系有在喺个梦入边见到，即系咁阿波喊紧啦，即系个画面咁啊，肥婆望住我阴阴嘴笑，不过嗰下系。玩嘢喎、啊、你，我真系有呢种嘅感觉，玩嘢喎而家，跟住笑啦，跟住之后啊，就到有两个人敲门入嚟啦，一个系梁德辉，一个系彭永仪，咁然后好似五个人都围埋一齐喺度倾偈，咁实际倾啲咩我唔记得咗啦，我就记得你喊得最劲，彭永仪同梁德辉都喊得劲嘅，咁咪得我个冇喊嘅啫，系啦，咁好符合我哋人物性格啦， 都系咁样样， 系啦，即系等于佢真系出事嗰阵时候，我哋都系咁嘅状态噶啦，即系咁样，即系你几个都系喊得好劲，好啦，咁啊喊啊喊啊，我记得我就记得最尾我问咗佢两条问题嘅啫，都系我会问嘅嘢，有冇嘢要啊？ 嗯， 系，唔使啦。即系当然，肥婆唔系咁样讲嘢啦， 唔系用嗰个字啦， 就其他字眼系啦， 唔使啦， 系有冇？我真系问佢有冇嘢要，即系我嗰下已经，即系喺梦入边，系啊，喺梦入边我已经意识到佢系走咗，即系我嗰下有冇嘢要就系、 是，因为你知啦嘛， 系啊，有冇嘢要啊？即系使唔使烧啲咩啊？即系嗰个，但系我系用有冇嘢要，系唔使， 系 咁仲可以见几多次啊？ 嗯， 三四次左右咯， 嗯， 系啦，咁样咁跟住就。跟住之後咧，就講即問完呢兩條問題嘅時候咧，啱啱咪話形容個燈光好似而家咁樣噶嘛， 白色咁 啊，白色啦，跟住忽然就變咗黃暗咗，又黃又暗，跟住之後就見到阿瓊就係、是、好似化霧咁樣就冇咗咯，即喺夢面佢係喺夢入邊走埋噶啦，即喺夢入邊消失埋嘅，咁跟住大家就醒咗，咁呢個時候成個環境係 keep 住黃暗，即又黃又黑嘅嗰種感覺。咁仲有一个人出现咗嘅，思芬 系 思芬呢个时候就敲门入嚟，诶咁暗嘅呢度，我系啊，你啱啱有见到啲咩？冇啊，我冇见到啊，好有趣， 系啦，好符合现实，大家嘅状态， 好符合大家平时人物嘅性格，即系思芬成日都系迟一步噶， 系啦， 搞紧咩啊？ 系啦，已经完咗件事咁样。 咁嗰下唔系，咁我嗰下就中间有即尾嘅时候就有少少嘢嘅，即系做嘢啦，做嘢真系去翻做嘢，咁然后就醒咗啦。咁醒咗我嘅时候，我就系、是、即系通常我哋瞓醒系啊、醒咁样噶嘛， 系啊， 嗰下系嘣醒咯，即系一下你已经清醒咗嘅感觉咯，即系你唔系迷迷糊糊瞓醒啊。是你一擘大眼，你觉得我是由一个时空跳咗去另外一个时空的那种醒咯， 即系 我 唔 系 瞓着咁样醒， 系啦，我系瞓就醒咗啦。 所以嗰日我哋一起醒嘅时候，我就真系慢慢咁样醒。 系啦， 大一咧，佢一醒我话，佢第一个问题，佢第一句开口讲嘅就系、是：喂， 你有冇发梦？ 有冇发梦啊？ 冇、 啊，冇、啊，我嗰下都。 未知咩事嘅， 但其实知道一定有啲嘢发生先咁问啦。咁但系因为嗰个人嗰个脑系未 run 紧啦，跟住就咁样，跟住就系事后就讲翻呢个俾我听咁样。咁但系好得意，咗嗰期啱啱嗰一日又系嘅，即系做咗啲访问又好啊，或者点咁都有啲 啲啲朋友又讲翻起，即系好得意喎。嗰一段时间可能大家继续即系做嘢啊、翻、工等等咧，大家未必提啊。但系一佢一要出现咧，就嗰日咧又出现咗几次咁样。 因为有啲嘢，我觉得系你信则有，不信则无啦。咁有啲 friend 话啊，佢呢排好似咁啱又上咗位咁样。 系啦。 咁跟住之后就所以可能佢有方便有时间就翻嚟探下我哋啊，系啦。所以你自己信唔信啦？唔信当故仔听下啦。咁亦都有系咁啱得咁巧嘅，即系再讲翻个前设就系，其实我哋原本系约咗阿丁月八点做访问嘅，但系因为佢 mark 错咗时间，记错咗以为十点，我唔紧要咁啊，十点半之后先做啦，费事你咁急，因为 mark 错咗，可能睇错咗20同22咁样， 系好小事呢个， 系好小事啊，有时候你都 mark 错啦，咁正正就因为佢迟咗，我哋先瞓到觉，我哋瞓到觉先见到阿肥婆。 系啊，如果我哋嗰个时间做紧访问嘅话，就唔系嗰样嘢。 系啊，系啊，所以真系咁啱得咁巧咯。所以我即系今日即系个古仔，大家当古仔听下啦。即系都系嗰句，你信就信，唔信咪古仔咯。你当我好挂住佢，见到佢又得，或者成咁啊？你如果你信呢方面，你觉得佢系翻嚟同我哋倾下偈嘅又得。因为有啲人话喂，咁点解唔系揾阿波啊？咁有啲人就话喂，可能就系阿肥仔个体质嘅问题啦。咁咪睇你自己用边方面去演绎啦，系啦。咁有啲心理学角度就纯粹睹物思人啊，或者我太挂住佢好耐冇请我食饭啊嗰啲嘢啦。咁但系我觉得今日系要 mark 低，即系因为我系特登为咗呢件事去出个 post 嘅，系啦，喺我 Instagram 出咗个 post。即系我自己其实佢走咗咁耐，我出过一次。咁我自己就好怕啲 RIP 嗰啲嘅， 嗯， 系啦，即系做咩 RIP 啫？即唔系啊！即你做咩要打 RIP？ 即一个人嘅离开，你纯粹系打三个字 RIP。 即你有原因，同埋佢对于你嚟讲有一个 古仔或者系啦，而唔系因为大家都讲 RIP 哦，系 RIP 咁样。 系，我都同意，因为好少即系个梦境会，因为我之前见到佢都系，但系嗰个场好简单嘅，即系一个诊所里边。跟住同佢迎面而过，而我系做紧男护士，佢系客人嚟到即见医生，跟住就喺个走廊嗰度。见面跟住就，你近排点啊？好似一个好耐冇见嘅朋友咁咯，系啊。跟住佢话，冇啊，近排好多嘢做紧啊，又学紧读紧经济啊，即系嗰啲。呢个我嗰个就系好冇咁现实嘅嗰个场景，但我就记住咗个画面，所以瞓醒我特登要上网搵一张相，系同我梦境里边个场景系好贴近，然后 post 翻就系即系叫做记录住自己发嗰个咁嘅梦咯，系咯，我真系好想好似阿一咁啊咁样讲。 系啊，我都特登 mark 低嘅，即系我好少打你，我好少打呢啲嘢啦。即系首先其一就系唔系我平时会打嘅字嚟嘅，咁我系觉得即系有啲嘢系一个温馨嘅记录 咯， 咁我就记录低佢咯。 就好似啊呢只歌都系啦，呢只歌我谂到之后以后听到嘅时候都系记录咗一啲咁样嘅片段喺度啦。 我哋嗰晚啊，两个醒咗笑咗，觉得温馨，然后话肥婆保佑我哋发达啦， 求下你啦，你 我要中六合彩啊！ 这晚与你逃离闹市盛况，再次去放逐那轻狂，说笑年月再破。我心得使我拒绝淡忘，曾爱唱的那首，谁可代替？明日大时代每秒换季，能否都珍惜一切？几张脸掠过，未留咗，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是谁能让我可在宽广的未来，无惧的再去做我。这晚与你回头望跌宕里。发去预计，能否都珍惜一 Jericho 嚟我哋破例啊！平日呢个节目嘅男嘅声音，除咗我哋两个系唔会有噶嘛，我哋系播女人歌啫嘛。啊，为咗佢啊，听下 Rubber Band 啦，我几有义气噶啦，俾你嚟揾我。 系啊，听下 Rubber Band 未来见啦，听下 Simon Out J H K 啦。 Joking makes me laughing, joking is a lie. PM 200至400 PM 200至400 搞笑电台第二台 RJHK 有阿一， 有阿一， 有波成， 有波成 Radio Joking Too 后援会认真做真人实况环节，揾 BB 打丧尸。在2499年，因为外星人的侵袭，将外太空的病毒带咗嚟地球，好多人类都受到感染，变成丧尸。人类唯一的希望就是啱啱出世的 BB。 作品纯属恶搞，想听到更多二台40周年嘅精彩内容， 同埋二台节目主持分享当年嘅点滴， 就记得听实一阵4点 由梁明忠、 Roland 梁子希主持嘅 《十八廿二听紧你》，Happy Birthday！ 如果你都系今日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嗱，千祈唔好觉得我哋揸流摊。 哇，那个意识流嘅 砌咗好耐㗎。 你听到，如果你仔细听，你听到一个故事嘅推进。 係呀，有 BB， 有 丧尸， 又有啲枪械嘅声音。 跟住有人被人咬。 係呀、啊啊、你返去听多次。 係呀、 啊、 係呀、啊。那个音乐跟住其实佢一个推进喺里面。 係啦、 啊。呢、這个意识流嘅。呢个好经典嘅寻常 事嘅声音。再多一样嘢。 係、啊。 我等等整短啲㗎。因为你想讲肥婆嘅故事讲耐啲， 系啊，所以大家你啱啱再翻去再听啦。呢、這个系我教 大家以为咁耐一个识吞， 唔系， 其实已经系完咗噶啦个环节，即系好似好多节目都系咁样，无端端就完咗噶啦。 系啊，好似我哋呢个咁啦，完咗啦， 拜拜， 拜。